显得多浪漫，小丽见了也亲切呀、啊。 好，我写几句。大当家， 我 给你看看。 好，好，感情真挚。 看看现在这年轻人搞对象也改革了， 大当家 见面咋写那么的情书呀、哎？ 你真好， 不好我还不跟你说呢。 哎呦，秋菊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！ 哎呀，秋菊， 哎， 有戏！ 几天，他说啥也不中，说合同完不成， 就得赔款，要不就告我上法庭。我爱上了半宿，他一点也没有让步，那白给他那二斤香油了。罚款10000块，10000块哟。 告诉你吧，大刚的秦氏啊也黄了。 黄了？那到底咋回事啊？ 兰花他们娘俩来要彩礼，要的那些东西呀，秋菊都开在单子上了，你看吧。 挂色的自行车还屁股后头冒烟的， 电冰箱是进口名牌的，洗衣机是大波轮鲜水油，双缸自动甩干的， 还有什么照相机、健身器、摩托罗拉、VCD，都是好玩值钱儿的。这简直是他妈贩卖人口！他就是拉筋斗云放心了屁，他再也买，他买 你不嫌贵？ 他买不起， 就是嘛。 气得我肚子鼓破了鼻，我呆了一声床进去。 的呢？小丽和秋菊他们俩正你搂着我，我搂着你，他们两个这么着呢。 不，此话当真？ 我要瞎掰呀，嘎嘣就死。 好你恩素， 大哥他爹，大哥他爹，大哥。别悲痛，这还能不悲痛？要化悲痛为力量。 哎呦， 大哥， 我这浑身都软成面条了。 大哥， 还有力量啊！ 大哥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大哥呀，这回呀，咱们可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啊！想想下边的戏该咋唱吧。 你说咋唱啊？我是没词儿了。 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看你，大哥，你别着急，在困难的时候啊，要看到光明。哎，这么着吧，前两天我要的那些彩礼呀，黑板上的字儿擦去，你呀，干的撸的给我30000块。 不是三。 钱到手，明天去取结婚执照。 哎，你先等着一半天啊！ 哎，我说大哥呀，咱们可得讲信用啊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 中。 那我先回去了啊。大刚他爹，兰花贼尖流滑，鬼眉眼豆，拉屎都糊弄狗的手，咱们可得防备着他点。 他等那个兔崽子回来问个清楚再说， 可别冤枉了孩子。 你 害怕 我的小祖宗，你可回来了？ 你出啥事了？ 我问你，你把媳妇让给小丽了？ 那不能叫让，捆绑不是夫妻，人家秋菊跟小丽本来就是相爱的。 住口。 啊，果有此事啊。你和小凤鼓捣着兰花，卯劲儿的要彩礼，把亲事要还了。哎，那个兔崽子，我妈， 他爹唱着说。 我的老祖宗， 老头子，你 听我说话， 老头子， thank you.

时候快收工，千万莫穿了。记住了？ 记住了。 好，你炒一锅我看看。 哎， thank you. 千古白呀 香秘方，道光25年。 好钢，接开，我把祖传的秘方交给你，你要珍惜它呀。 大伯，你就放心吧。 玉堂老弟。

亲人，蛟龙精被潜水困，满腹的恨怨何日深、